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舞厅里唱惊喜，坐梦里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孙权的弟弟孙毅担任丹阳太守，他的性格呢严厉暴躁，手下人多有不满，他手下的两个大将想要除掉他取而代之，于是收买了孙毅身边的护卫，刺杀了孙毅。那么孙毅的妻子徐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找来两位家将，一面让他们给吴侯孙权报信儿，一面呢又计划好了在祭祀之日为夫报仇。那么徐氏的这个报仇计划究竟能不能够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徐氏派人打听，知道这两个人把兵都撤了，徐氏暗中就把两员家将叫来。这两员将将来到徐氏面前，跪倒在地，拜见夫人。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想当初太守在日之时，对你二人不薄。这两个人，一个叫孙高，一个叫福安。是啊，太守大人对我们不薄。夫人，您说怎么办？你们两个人别原因，暗中赶紧派人禀报乌侯孙将军，然后你们两个人跟我共议杀二人，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好吧？两个人答应了，徐氏站起身形，飘飘下拜，谢过二位将军再生之恩。那这两员战将还受得了吗？赶紧说，哎呀，夫人请起，夫人请起。徐氏站起来，两人不敢走，马上就派人骑着快马禀报乌侯孙权，说您的兄弟孙毅被杀，现在徐氏危在旦夕，把这信送走了。孙权知道了，孙权马上调兵。徐氏很能干呢，这二位踏踏实实在外边等着，等着月底吧，会日啊。咱们中国有个习俗，每月的月底叫会日，会日干什么？是一个节日，就是祭祀，差不多都在这一天。那么正月月底呢叫初会。徐氏说了，到会日我祭奠我的丈夫，祭奠完了以后，我得沐浴更衣，我得换上新衣服，我得描眉打鬓，我得是新娘子，我再陪着你。等到了会日这天，呵，归揽着高兴，大员来了，哥怎么着？一会儿见见你新嫂子吧。大员心说，我也流哈喇子呀，我也垂涎三尺啊，谁不知道徐氏貌美绝世无双啊，但是他惹不起这个，这权力比他大啊。那我就等着喝您这喜酒了。行啊。这时候徐氏派人来请 今天徐氏已然设计纪念孙太守，现在正在沐浴更衣，打扮好了以后，请您入密室饮宴。那这姑娘还不高兴啊，又搞着这个新郎官似的。等到了晚上，饿着肚子就来了，一会儿又喝又吃，搂着美人这么一睡，我抱到家里边去。其实徐氏暗中就把这两个家将藏在自己的帷帐后头了。所以您看呢，这说书的离不开历史背景。咱们原来说过，说汉朝的屋子怎么装修，不像现在贴壁纸啊，往墙上钉点这个钉点那个，是吧？把屋里美化的什么田园风格了，什么那个西式风格了，欧式风格了，中式风格了，各自设计不一样。那么三国年间装修怎么装修，就在屋子西壁墙外头挂上帷帐，要在帷帐里能藏人啊。徐氏的就把这两员家将孙高、傅安每人带着50个兵就藏在这帷帐后头了，点上灯，蜡烛高挑，跟喜糖似的。这归兰带着手下两个从人就来了，徐氏飘飘下拜，夫人请起。等徐氏一站起来，这位就这样了，太美了。那天看不是这模样，现在好家伙，沐浴更衣，浓妆艳抹，本来就漂亮，这一捯饬可了不得了。这位看傻了，将军请，啊，夫人请，夫人请，都迷瞪了。来到密室，往这一坐，还没说话呢，徐氏用手一指，还不够，我出来杀敌吗？蹭的一下就出来了，那这位还跑得了吗？啪，脑袋给削下来了。赶紧让手下人收拾，收拾好了以后，有请戴元。哎，戴元心说，干嘛请我呀？他们俩人拜堂。请我干嘛去？请你上大堂饮酒。哦，请我上大堂饮酒。大堂饮酒，两口子一伺候我，顺便的我摸徐氏两下成吧？啊，我揪他袖子行吧？是吧？我往他胸前看看横行吧？转过脸来，我再看看他这三围横行吧？他这琢磨着呢，带着手下人就进去了，来到大堂之上，刚一到大堂，啪一跟头，底下绊马索，都趴这儿了，上去都剁。俩脑袋取下来了，徐氏放声痛哭，身穿孝服，把这两颗人头摆在自己丈夫的灵前，放声痛哭。您说这女的给丈夫报仇没有？了不得。就在这时候，外边高声喊嚷，家将腾腾腾往里跑，夫人，现在孙将军亲自派人来了啊。徐氏万也没想到孙权孙仲谋亲自带人前来出府迎接。咱们书不说废话，孙权往这一坐，徐氏把事情都谈清楚了。孙权孙仲谋召见两个家将，一个是孙高，一个是傅安，谢谢你们替我报了仇了，丹阳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封你们两个人为匹将之职。然后让徐氏上了轿子，收拾细软，把徐氏带回去。孙权孙仲谋回去之后，清点所有的江东大军。现在江东已然把各路的山贼都平灭了，国内特别踏实。数了数战船，有人往上一报，猛冲战舰7000多只。孙权传下命令，拜周瑜、周公瑾为大都督，管理水军，管理陆军。孙权要干嘛呀？准备兵发江县，捉黄祖、杀红祖，给自己的父亲，给林操报仇雪恨。人马都调齐了，突然间家中传来讯息，孙将军大事不好了，太夫人传下话来，请您到病榻前，夫人有话对您演讲。啊，武侯孙权可就愣了，知道自己的母亲病入膏肓，孙权眼泪下来了，遵命。太夫人说了， 请您传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夫人临死有遗言，太夫人要死了啊，不能管叫国太啊。这我又说了，咱们惹不起京剧啊，这京剧演员、京剧名家都管这孙权的母亲叫吴国太，孙权也不是皇上，能叫国太吗？啊，等孙权当了皇上再叫也不晚啊。吴太夫人病重，孙权、孙仲谋带着张昭、张子布，带着周瑜、周公瑾来到病榻前，跪倒一大片。老夫人用手一指：“仲谋啊，我本无人，就是无地啊，不是无人，口天无，无地的人，跟我的妹妹同嫁你父。孙坚俩媳妇儿，亲姐俩。”孙权、孙策的母亲是姐姐，我跟我的妹妹同嫁你父，我生有四子。转过脸就跟张昭、周瑜说：“孙策入怀，就怀上孙策了。我就梦见日入怀，就梦见太阳入怀了。等我说孙权之时，月入怀。”这吴国太反正挺能编的啊，说我二子命必不凡。没想到孙策年纪轻轻离开人世，现在六郡八十一州归孙权所管。仲谋啊，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是你哥哥的托孤之臣，将来你要以师代之，就是拿他们两个人当老师、当师傅。孙权站起身行，而遵命，仍然跪下了。吴国太就跟张昭、张子布说：“子布啊，公瑾呐，你们两个人要尽心辅佐我儿，稳坐江东事业，将来完成霸业。如果将来能够安定天下，我死后昏安。”吴国太，咱们现在叫他吴国太，咱们惹不起京剧啊。但是现在我跟您说，就是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嘱咐好了，这两个人跪倒在地，请太夫人放心。然后又跟孙权说：“仲谋，我死之后，你要视我妹如同我一样，就是你对待我妹妹也得当亲妈那么孝顺，跟孝顺我一样。你的妹妹你要恩待之，将来把她嫁出去，让我们姐妹放心。”那意思，孙权你给你妹妹找一好主，找了刘备错得了吗？啊，长胳膊刘啊，五十多了娶他妹妹啊。孙权说声遵命，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吴太夫人嘱咐好了，把遗言说过，然后口眼一闭就死了。太夫人死了之后入土安葬，这些丧事呢咱们就不一细表了。转过年来建安十三年，你要看三国演义，建安十三年的书太多了，三国演义历史很长，也许这讲句话呢八年就过去了，也许呢好多段子文章都在同一年说的，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因为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大兵就南下了，火烧战船，赤壁鏖兵，那是三国的重点书目。建安十三年的春天，孙权检查了一下江东的部署，战船已然有7000多只，而且都督周瑜、周公瑾训练兵士有素，可以说江东兵强马壮。孙权、孙仲谋升到大堂，文官武将参见孙权，然后往两旁一站。孙权抱拳拱手：“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东吴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粮有粮，要饷有饷，我想指挥人马兵发江夏，灭黄祖，报仇雪恨。”孙权要报仇了， 他的父亲孙坚孙文台37岁死在江夏皇族之手。不知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意下如何？话音一落，大谋士张昭张子布往前走了两步，一抱拳：“主公，太夫人刚刚过去，您还在服丧七年，此时发兵，出师不利。说你的母亲刚死，刚转过年来，你还在服丧期间，你在这时候出兵，没有什么好处。”孙权用手一捋胡须，看着张昭，还没说话呢，江东掌兵权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挺身而出，此言差矣。子布，欲报国仇，何待七年？主公，请您发兵。您看，这就是周瑜周公瑾，既想报仇，还等着年头吗？就请您出兵，兵发江夏，灭皇族。好，吴侯孙权正琢磨着呢，还没下定决心呢，正在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主公，现有吕蒙求见。”哦，孙权知道吕蒙奉命在龙丘水口指挥人马，看着龙丘水口呢，不知道为什么前来求见，命他进见。中军官望出传令，时间不大，吕蒙来到堂上，跪倒十里：“吕蒙拜见主公，将军免礼平身。”吕蒙站起来了，说咱们一般说三国，很少说江东的事，咱们这回把江东的事一点不落把它说了。您看吕蒙，虽然咱们对江东不太了解，但是吕蒙这个人咱们可都知道。关云长死在谁的手里了？威震华夏，水淹七军，逼得庞德是台阵决战。后来吕蒙白衣渡江，西取荆州，要了关云长的命，关云长背走麦城，就死在东吴兵将之手了。吕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孙权用手一指：“吕蒙将军来此何事？”主公，现有一人前来归降，何人归降？甘宁甘行吧。哦，孙权点了点头。上回咱们说了锦分贼甘宁甘行吧，说甘宁这个人有力气，而且好游侠，腰中带着铃铛，带着他手下的人行侠仗义，有的时候就不讲理，你只要惹了我了，你们家就甭活了，亲族骨肉也甭活了。他一到哪儿，唰的这些人都带着铃铛，擦啷啷铃铛一响，大家知道甘宁甘行霸道了。为什么叫他锦帆贼啊？一个，他坐的船，船上都用四川最好的锦缎做这蓬帆，做这幔帐，而且船靠岸的时候，你们再一看呢，所有系船的缆绳都是用四川最好的锦缎做的，有钱呐。上了船之后，指挥这船靠了岸了，到岸上跳下船来，拿着刀刺刺刺，这些锦缎就不要了。甘宁甘行霸就这么一人。后来甘宁苦读诗书，由于从小父亲让他念书，所以他现在坐下来一念书，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就带着手下人投奔了刘表刘景升，想着做一番事业。没想到一看刘表这个人远无大志，刘表这人成不了大事，所以甘宁甘行霸带着手下人打算到江东投奔孙权，没想到到江夏郡让皇族给拦住了。江这边是荆州地面，江那边是孙权的地面，两岸有两方的人把守，你想过江是不能轻而易举的。这样的甘宁甘行霸就留在皇祖的江夏郡。吴侯孙权带领人马攻打江夏郡，大将凌操坐着一只小船往岸上冲，没想到皇祖身旁的甘宁甘行霸任口田间一箭出弦，就把凌操给射死了。 小将灵统15岁呀、啊，把父亲的尸身抢回来，趴在父亲尸身上放声大哭，拔下这支剑一看，上边写着“甘宁甘行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么，如果没有甘宁这支剑，灵操死不了，灵操指挥兵将坐着船冲过去，江夏就可能失守，黄祖就可能死在东吴兵将之手。这么说，甘宁甘行吧立了功了。等黄祖收兵回来的时候，他应当奖励甘宁活命之恩，没理这茬儿。黄祖手下有个大将叫苏飞，身为都督之主。苏飞苏都督就来找黄祖说，没有甘行霸，您这条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没有甘行霸，咱们江夏郡就保不住了，您应该嘉奖他，重用他。哎，黄祖把嘴一撇，撇得跟瓢似的，这嘴都撇到后脑勺去了。锦帆贼，响铃贼，江中的强盗，不足重用。像你不用他，不用至于说话那么难听。这话呢，就送到甘行霸的耳朵里。甘行霸心中十分难过，说人5万人，我以前做错了几事，然后我苦读诗书，后来我保留表，现在我留在这儿，我尽心竭力的辅佐于你，你还骂我锦帆贼，还骂我响铃贼。甘宁记在心里没原因。苏飞苏都督1次2次3次在黄祖面前举荐甘宁，说甘宁是员大将，您应该重用他，别看他这个身份，但是他是文武全才的大将。黄祖不听，苏飞没办法，在家中备上酒宴，就把甘宁请来了。甘将军呐，恕我直言，你救了江夏，救了黄祖，我在他面前举荐你，但是他不用你，我也没办法。人生苦短，你现在已然30开外了，还能活多少年呢？啊，我已然将近50了，我劝你呀，赶紧想自己的办法吧。都督，我身在江夏，无处可去呀。你不是想投奔江东的孙权吗？我过不去江啊。没关系，我可以在黄总面前保你为诸县的县令，这诸县紧挨着江边，如果说黄总答应了你，到了江边想办法，你自行之怎么样？多谢都督。甘宁就明白了，给我搁在江边，我水性那么好，我说游过去就游过去。结果这黄总没有介意，听了都督苏飞的话，就命甘宁甘行霸为诸县的县令，这诸县呢就在江边，现在黄冈的北边。这样甘宁甘行霸有一天过了江来见吕蒙。吕蒙说，你干嘛来了？我前来归降，要保东吴的孙权孙将军。好啊，孙将军正在四处访贤，礼贤下士，思贤如渴，您来了正好，可有一样我不放心。想当初我一支箭把灵操射死，我怕东吴记恨我，不能收留我甘宁。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